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装修去哪里呀？装修去哪里？装修去哪？华夏家博会里。 华夏家博会，装修大牌又实惠。5月25至27日盛大开幕，就在北京展览馆。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读书节目品味书香的主持人小马，很高兴能够在诵读小站这个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我的新书《我走了很远的路才来到你的面前》。读书对于我来说有很多的收获和滋养，它让我悦纳了自己，也让我理解了整个世界，让我懂得和别人如何相处，和这个世界如何相处。在诵读小站节目当中，我将为大家来阅读我的新书《我走了很远的路才来到你的面前》这本书当中的部分文字，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从没有想过有一天可以用一本书来承载自己的故事，那些曾经的向往和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日子，那些一边抹着泪水一边挣扎着追逐梦想的时光，那所有的付出和坚守，似乎在这一刻终于沉淀出了满躯甚至的重量。这些年我穿梭在一档又一档节目当中，在节目中阅读书里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而这一刻我用一本书来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些年常有人从纷扰的人群里走出来，走到我身边对我说，他曾在某一个深夜听过我的声音，他是那样的朴实和真挚，那声音让他确定我一定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其实每一个竭力盛放过的生命都承载了许多值得被永远记录下来的故事，有人将它们化入酒里，夜里举杯对月，浅斟独酌，有人写进歌里，击节高唱绕梁三日，而我选择笨拙地记录下来，小心地将它们安放在最安全和最温暖的地方，以我为载体，以时间为回溯点，与自己狭路相逢。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月，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爵继续说，我觉得自己像是一片要去烧毁那些命中注定该毁灭的城市的火云，被驱迫着在天空中飞行，像那些富于冒险精神的船长要去实行某种充满着危险的航程一样。我做了种种准备，我填满我的枪膛，我学习各种攻击和防御的方法，我用最剧烈的运动磨练我的身体，用最痛苦的考验磨练我的灵魂，我训练我的手臂杀人，训练我的眼睛观看最残酷的痛苦，训练我的嘴巴对最可怖的情景微笑。我的本心虽然善良、坦率和宽大，但我却变成了狡猾、奸诈、有仇必报，或者说得更贴切一些，变得像命运一样的无情。然后我踏上了一条打开在我面前的道路，我克服了每一个障碍，达到了我的目标。那些挡在我道路上的人却遭了殃了。 够了，够了，艾德蒙，相信我，只有那个一开始就认识你的梅西蒂斯才是最了解你的，即使他曾挡住你的路，即使你曾把它像一块脆玻璃那样踩得粉碎，可是艾德蒙，可是他一定依旧还是崇拜你的，像我与过去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一样，在你，艾德蒙，与其余的人类之间也存在着一道深渊。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把我心目中的你和其他男子比较，始终是最使我痛苦的一个因素。不，世界上再没有像你那样可敬和善良的人了。现在向我告别吧，艾德蒙，让我们分手吧。 在我离开你以前，梅西蒂斯，你没有任何要求了吗？ 我在这个世界上只希望一样东西，艾德蒙，我儿子的幸福。 请祈祷上帝保全他的生命，我可以促进他的幸福。 谢谢，谢谢艾德蒙。 但你自己难道毫无要求吗，梅西蒂斯？ 我自己什么都不缺乏，我像是生活在两座坟墓之间，一座是艾德蒙·登蒂斯的，我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失掉他了，我爱他。这句话从我这褪色的嘴唇上说出来并不动听，但它是我心里最最宝贵的一个记忆，即使以世界上一切的东西来交换，我也不愿意丧失它。另外那座坟墓是死在艾德蒙手里的那个人，我并不惋惜他的死，但我必须为死者祈祷。 你的儿子会幸福的，夫人。 那么我还能够保有仅存的一些安慰了。 但你预备怎么样呢？ 要说我在这儿能像旧时的梅西蒂斯那样以劳力换取我的面包，那当然不是真话，说了你也不会相信。我除了把我的时日消磨在祈祷里以外，已再没有精力来做别的事情了，但是我也没有工作的必要。你埋下的那一小笔钱我已在你所讲的地方找到了，那笔钱已足够维持我。关于我的谣言大概会很多，猜测我的职业，谈论我的生活态度，但是那没有什么关系。 梅西蒂斯，我说这句话并不是来责备你，但你放弃马斯福先生所寄存的全部财产是一种不必要的牺牲，其中至少有一半是理应属于你的，那是你节俭的结果。 我知道你要向我提出什么东西，但是我不能接受，艾德蒙。 我的儿子不允许。 一切事情当然应该得到阿尔培马斯夫的完全认可，我当亲自去询问他的心意，但假如他愿意接受我的贡献，你会反对吗？ 你知道得很清楚，爱德蒙，我已经不再是一个理智的人了，我已不再有意志，除非那是无需做决定的意志。我已被那许多冲到我头上来的惊风险套弄糊涂了，我已变成听天由命、听任万能的上帝摆布，像一只落在大鹰的巨爪里的燕子一样。我活着，是因为我命中注定还不应该死。假如上帝来援救我，我是肯接受的。 啊，夫人，我们不是这样崇拜上帝的。上帝的本意是要我们了解辨明他的意思，为了这个原因他给了我们意志的自由。 哦，别对我说那句话，难道我应该相信上帝给了我意志的自由，我还能用它来把我自己从绝望中解救出来吗？ 基督山伯爵低垂着头，对梅西迪斯那样深沉的悲哀感到有点畏缩。你不愿意说一声再见吗？伯爵问道，并伸出了他的手。 当然，我要对你说再见。 梅西第一次说，并庄严地指着天。 我对你说这两个字，就是向你表示，我还怀着希望。 于是梅西迪斯用他那颤抖的手和伯爵的手握了一握以后，便冲上楼梯不见了。基督山伯爵慢慢地离开了那所房子，向码头那个方向走去。但梅西迪斯虽然坐在以前老登蒂斯所住的那个房间的小窗前面，却并没有看到基督山伯爵离开，他正在极目瞭望大海上那艘载着他儿子的船，但他那温柔的声音却仍不由自主地在轻轻地说： 爱德蒙，爱德蒙，爱德蒙。 基督山伯爵带着一颗悲戚的心离开那座他和梅西第一次分手的房子，或许他永远不能再见到他了。自从小埃德瓦去世以来，基督山伯爵的内心发生了一个大变化，经过一条艰苦漫长的道路达到他复仇的高峰以后，他在高峰的那一边看到了怀疑的深渊，尤其是他与梅西迪斯之间刚才的那一番谈话，在他的心里唤醒了许多许多的回忆。他觉得他必须与那些回忆搏斗。像伯爵这样性情的人是不能长期沉浸在那种抑郁状态里的，那种抑郁状态或许可以刺激普通的头脑，促使他们产生一些新思想，但是对于较高级的头脑却是有害的。他想，既然他现在几乎发生了自责的念头，那么他过去的计算里一定是有了错误了。我不能这样自欺，我在用一种错误的眼光回顾往事。什么？难道在过去的十年内我竟在走着一条错误的道路吗？难道我预计的结果竟是一个错误的结果吗？难道一小时的时间就足以向一位建筑师证明，他那寄托着全部希望的工程，即使不是不可能，至少却是违反神意的吗？我不能让自己接受这个念头，他会使我发疯的。我现在之所以不满意，是因为我对于往事没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往事 像我们所经过的地方一样，我们走得越远，它便越模糊。我的情形像一个在梦里受伤的人，他感觉到那个伤口，但却记不得那个伤口是在什么地方造成的。那么，来吧，你这个再生的人，你这个好色的阔客，你这个醒来的梦游者，你这个万能的幻想家，你这个无敌的百万富翁，再来回顾一下你过去那种饥饿痛苦的生活吧，再去访问一下那命运驱迫你，或不幸引导你，或绝望接受你的地方吧。在现在这面基督山像认出邓迪斯的镜子里，是反映着太多的钻石，太多的黄金和太华丽的服饰了。藏起你的钻石，埋掉你的黄金，遮住你华丽的服饰，变富为穷，变自由为牢狱，变一个活人为一具尸体吧。基督山伯爵一面这样沉思默想着，一面沿着凯瑟里街走。24年以前，当他在夜里被一言不发的宪兵押走的时候，也是经过这条街的。那些房子今天虽然这样欢乐和富于生活，但在那天晚上却黑嘘嘘静悄悄的，门户紧闭着。可是他们还是以前的那些房子，只是现在不是黑夜，而是大白天，是太阳照亮了这个地方，在他看来使人这样的高兴。他顺着圣罗朗街向码头走过去，走到灯塔那儿，这是他登船的地方，一艘装着条纹布篷的游艇正巧经过。基督山伯爵向船老板招呼了一下，船老板便立刻带着一个船夫希望做一笔好生意时那种急切的神态向他划过来。天气好极了，正宜于出游。鲜红的光芒四射的太阳正在向水里沉下去，渐渐地被水吞没了。海面光滑得像玻璃一样，只是偶尔被一条为了躲避敌人的追逐跳出海面来寻求安全的鱼暂时扰乱了他的平静。在地平线的边际，可以看见那像海鸥一样白，也像海鸥那样姿态优美的回到马蒂谷去的鱼艇和开赴科西嘉或西班牙的商船。但虽然有那晴朗的天空，那些美丽的船只和那笼罩着一切的金色的光芒，经过在他大肠里的基督山伯爵却只能想到那次可怕的旅程。过去的种种都一一的在他的记忆里复活起来，加泰兰村那盏孤独的灯光，初见伊夫堡猛然觉悟到他们要带他到那儿去时的那种印象，当他想逃出船外去时与宪兵的那一场挣扎，马枪枪口触到他额头上时那种冷冰冰的感觉，这一切都在他的眼前成了生动而可怕的现实，像那些被夏天的炎热所蒸干但在多雨的秋天又渐渐出激起流水的小溪一样，伯爵也觉得他的心里渐渐地充满了那以前几乎压毁埃德蒙·邓迪斯的痛苦。他不再看见那晴朗的天空，那美丽的船只，那火红的光芒。天空似乎遮着黑幕，那庞大的伊夫堡似乎像是一个死敌的幽灵。当他们抵岸的时候，基督山伯爵本能地退缩到船尾，以致船夫不得不用迫切敦促的口吻说：“先生，我们到岸了。”基督山伯爵记得， 就在这个地点，就在这块岩石上，他曾被借差凶猛地拖上去，在刺刀的顶撞推搡下被迫走上那个斜坡。这一段路程，埃德蒙·邓迪斯当时觉得非常长，但是基督山伯爵却觉得它非常短。每一桨唤醒了一千种记忆，往事和海的泡沫一同浮生起来。自从七月革命以来，伊夫堡里便不再关押犯人了。这儿现在只住着一对防止走私的警员，一个向导等在门口，等待引导访客去参观这个恐怖的遗迹。基督山伯爵虽然知道这些事实，但当他走进那个拱形的门廊，当他走上那座黑洞洞的楼梯，当向导应他的要求领他到黑牢里去的时候，他的额头现出惨白色，他的心里发生一种冰冷的感觉。他问旧时的狱卒还有留下来的没有，但是他们都已经退休了，或转业去做另外的行当了。引导他的那个向导，这是在1830年来的。伯爵去访问他自己的那间黑牢，他又看见了那一片挣扎着想从那狭窗口穿进来的昏暗的光线。他的眼光落到他以前安床的那个地位，但那张床早已搬走了，床后的墙脚下有几块新的石头。哦，这是以前法利亚长老所掘的那条地道的出口。基督山觉得他的四肢发抖，他在一段木头上坐了下来。除了杜斯米拉伯的事件以外，这座监狱可还有什么故事吗？基督山伯爵问道。这些阴森的地方，我简直难以相信，人竟会用它来管他们的同类人。这些房间可有什么传说吗？啊，有的，先生，狱卒安多尼的确曾对我讲过一个关于这间黑牢的故事。基督山伯爵打了一个寒颤。安多尼就是他以前的狱卒，他几乎已经忘掉他的名字和脸容了，但一听到他的名字便使他想了起来。他那满是络腮胡子的脸，他那棕色的短褂和他的钥匙串，伯爵似乎现在还可以听到那种叮铃当啷的声音。伯爵转过头去，在那条被向导的火把映得更黑暗的地道里，他好像又见到了他。您喜欢听那个故事吗，先生？是的，讲吧。基督山伯爵说，用手压在胸部，阻止心脏的剧跳。他觉得怕听自己的故事。啊，这间黑牢以前曾住过一个非常危险的犯人。哎，更危险的是，因为他富于计谋，当时堡里还关着另外一个人，但那个人并不坏，他只是一个可怜的疯长老。哦，真的是疯子吗？基督山伯爵说。他癫狂的病症是什么？啊，他老是说谁放他自由，他就给他几百万块钱。基督山伯爵举目向天，但他看不见天空。在他和苍穹之间隔着一道石幕，他想，在法利亚长老向他们献宝的那些人的眼睛和宝库之间，也有一道并不比他眼前这道石幕更薄的幕。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

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月，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基督山伯爵举目向天，但他看不见天空，在他和苍穹之间隔着一道石幕。他想，在法利亚长老向他们献宝的那些人的眼睛和宝库之间，也有一道并不比他眼前这道石幕更薄的幕。伯爵问道，凡人可以互相见面吗？哦，不，先生，这是明文禁止的。但他们逃过了看守的监视，在两个黑牢之间掘了一条地道。这条地道是他们之中哪一个掘的呢？哈，那一定是那个青年人干的。啊，当然了，因为他强壮而勤勉，而长老则已年老衰迈，而且他的头脑太糊涂，绝想不出这个念头来。瞎眼的傻瓜，基督山伯爵低声地说道。哎，但是不管他吧，那个青年人掘了一条地道，至于如何掘的，用什么工具掘的，谁都不知道，但他总之是掘成功了。哦，那边还留有痕迹可以证明，您看见吗？啊，是的，不错，伯爵说，他的声音因激动而变得有点嘶哑了。结果是啊，两个人互相可以来往了，他们来往了多久谁都不知道。有一天啊，那老的生病死了，您猜那年轻的怎么样？告诉我，他搬走了那具尸体，把它放在自己的床上，使它面向墙壁，然后呢，他走进那间空的黑牢里，塞住那进口，钻进藏尸体的那只布袋里。哦，先生，您可曾听人说到过这样的计策吗？基督山伯爵闭上了他的眼睛，似乎又体验到因尸体而变得冰冷的粗布碰到他面孔时所觉到的那万种感触。那向导继续说，啊，那青年犯人他的计划是这样的，他以为他们是把死人埋在伊夫堡的，而且以为他们对一个犯人的坟墓不会花多大的气力，所以他以为可以用他的肩甲顶开泥土。哎，但不幸的是，伊夫堡的规则阻挠了他的计划，他们从不埋葬死人，只是给死人脚上绑上一颗很重的铁球，然后把它抛入海里去。结果是这样的，那青年犯人从悬崖顶上被抛了下去，第二天床上发现长老的尸体，那全部真相就明白了。因为抛尸体的那两个人那时就讲出他们以前不敢讲的一件事情，就是当尸体抛下去的时候，他们曾听到一声尖声的喊叫，但尸体一沉到水里，那声喊叫就窒息了。伯爵的呼吸困难，大滴的冷汗滚下他的额头，他的心里充满着痛苦。不， 他喃喃地自言自语道：我所感到的怀疑、动摇，只是健忘的结果。现在伤口又裂开了，心又渴望着报复了。而那个犯人，他提高了声音继续说：以后可曾再听到他的消息吗？ 哦，没有没有，当然没有。您知道，下面这两种情形必定得遭到一种，他不是平跌下去，便是竖跌下去。假如啊，从50法尺的高度平跌下去的话，他立刻会被震死；假如他竖着跌下去，他脚上的重量就会拉他到海底去，他就永远留在那儿了。唉，可怜的人呢。 那么，你怜悯他吗？伯爵问道。 哦，我当然怜悯他，虽然他也是自作孽。 你是什么意思？ 哦，据说他本来是一个海军军官，因为参加拿破仑党的阴谋才坐牢的。 的确，伯爵重又自言自语道：你是死里逃生的，那可怜的水手只活在讲述他故事的那些人的记忆里，他那可怕的故事在屋角里被人传述着，当讲到他从空中被吞入海底的时候，便使人发生一阵寒战。然后基督山伯爵提高了声音又说：你可知道他的名字吗？ 哦，知道的，但只知道是34号。 哦，威尔夫，威尔夫。伯爵轻轻地说：当你无法入睡的时候，我的灵魂一定曾常常使你想到这一件事情。 这时向导说：好，先生，您还想看什么吗？ 是的，尤其是假如你可以领我去看一下那可怜的长老的房间的话。 啊，27号啊。 是的，27号。伯爵复述了一遍向导的话，他似乎又像当他问长老的名字时那样，听到他的声音隔着墙壁在回答他。 来，先生。 等一等，基督山伯爵说，我想对这个房间再看一眼。 啊，行，那倒很好。哦，对了，我碰巧忘了带那个房间的钥匙了。 啊，去拿吧， 我把火把留给您，先生。 不，带走吧，我能够在黑暗里看东西。 诶，您就像34号一样啊。他们说呀，他是这样的习惯于黑暗，竟能在他的黑牢最黑暗的角落里看出一枚针。 他需要10年的时间才能得到那种功夫，伯爵心里这样自语着。 向导拿着火把走了。 伯爵说得很对，在几秒钟以后，他对一切都看得像白天一样的清晰。他周围四顾，完全认清了他的黑牢。是的，那是我常坐的那块石头，那是我的箭头在墙上所留下的印子，啊，那是有一天我一头撞壁时所留下的痕迹。哦，那些数字我记得多么清楚，这是我有一天用它来计算我父亲和梅西蒂斯的年龄的，想知道当我出去的时候是否发现我的父亲还活着，是否梅西蒂斯还能不嫁人。在那次计算以后，我曾有过短暂的希望，我却没有计算到饥饿和父亲。于是伯爵发出一声苦笑，他在幻想中看到了他父亲的丧事和梅西蒂斯的婚礼。在黑牢的另一面墙上，他看出一片刻画的痕迹，绿色的墙上依旧还可以看出那些白字。哦，上帝呀，保全我的记忆吧，伯爵念叨。是的，那是我以前临终时的祈祷。我那时不再祈求自由，而祈求记忆。 我怕自己发疯，忘了一切。哦，上帝呀，您保存了我的记忆，我感谢您，我感谢您。这个时候，墙上映出火把的光，向导走过来了。基督山伯爵向那位向导迎上去。向导说：“跟我来，先生。”他不上楼，领着伯爵从一条地道走到另一间黑牢的门口。到了那儿，另一群念头又冲到伯爵的脑子里。他的眼光所接触到的第一样东西是长老画在墙上用来计算时间的子午线。然后他又看到那可怜的犯人死时所躺的那张破床。这些东西非但没有激起伯爵在他自己的牢里的那种悲哀，反而使他的心里充满了一种柔和的感激的情绪。他的眼睛里禁不住流下泪来。 啊，先生，风长老就关在那儿了，而这是那个青年人进来的地方。 向导指着那仍未填塞的洞口，他继续说， 根据那块石头的外表，一位有学问的先生考证出，那两个犯人大概互相来往了有10年。哎，可怜的人呐，那10年的时间一定是很难过的。 基督山伯爵从口袋里摸出几个金路易，交给了那个虽不认识他，但却已两次对他表示同情的那个人。向导接过来，心里以为那只是几块银币，但是火把的光揭露了他们的真价值。 啊，他说，先生，您弄错了，您给我的是金洋。 我知道的。 向导惊异地望着伯爵，先生， 他喊道，简直不能相信他的好运。 先生，我不能懂得您的慷慨。 哦，那是非常简单的，我的好人，我也曾当过水手，你的故事在我听来比别人更感动。 那么先生，既然您这样慷慨，我也应该送您一样东西。 你有什么东西送给我，我的朋友？贝壳吗？麦秆编织的东西吗？谢谢你。 不，先生，不是那些，是一样和这个故事有关的东西。 真的？伯爵急切地说道。是什么？ 听我说吧。 我曾对自己说，在一个犯人住了15年的牢房里，总是留有一些东西的，所以我就开始敲墙壁。啊？基督山伯爵想起了长老藏东西的那两个地方。 好，先生，我搜寻了一些时候，我发觉床头和壁炉底下听起来像是空的。 是的，伯爵说， 是的。我翻开石板，找到了。 是一条绳梯和一些工具。 哎，先生，您怎么知道的？ 向导惊奇地问道。哦，我并不知道，我只是这样猜测，因为牢房里所发现的大多是那一类的东西。 是的，先生，是一条绳梯和一些工具。 你还保存着吗？ 不，先生，我把它卖给了游客了，他们认为那是很稀奇的东西。但是啊，我还留有一样东西。 是什么？伯爵不耐烦地问。 像是一本书，写在布条上的。 去把它拿来，我的好人，可能那是我所希望的东西。你放好了吗？ 哦，我这就去拿，先生。 那向导便出去了。基督山伯爵于是在那张死神使他变成一座祭台的床前跪下来。哦，我的再生之父啊，您给了我自由、知识和财富，您像天上的神一样能分辨善恶，假如坟里的人和那些地上的人之间还能沟通消息，假如人死后的灵魂还能重访我们曾经生活和受苦的地方，那么高贵的心呢，崇高的灵魂呢，那么我求求您，为着您给我的父爱，为着我对您的孝顺服从，赐我一些象征，赐我一些启示吧，以去我心中剩余的怀疑吧。那种怀疑 假如不变成满足，是会变成悔恨的。基督山伯爵垂下他的头，两手合在一起。 先生，我拿来了。 伯爵背后的一个声音说。基督山打了一个寒颤，站起身来。向导递给他一卷布片，在那些布片上布满着法利亚长老的全部知识宝藏。这是法利亚长老论建立意大利统一王国的那篇大文章的原稿。基督山伯爵急忙把它拿过来，他的眼光立刻落到题名上。伯爵读道：主说，你将拔掉龙的牙齿，将狮子踩在你的脚下。 啊， 他喊道，这就是回答。 谢谢您，我的父亲，谢谢您。 他把手伸到口袋里，摸出一只里面藏着10张1000法郎钞票的小皮夹。喏，伯爵说，拿了这只皮夹吧。 您送给我的吗？ 是的，但有一个条件，你得等我走了以后才能打开来看。于是伯爵把向导刚才找到的那件宝物，在伯爵看来，它比最值钱的珠宝还更珍贵。伯爵把它藏在怀里，他冲出地道，跳上他的船，喊道：回马赛去。然后当伯爵离开的时候，他用眼睛盯住那座阴森森的牢狱，他说道：该死，那些关我到那座痛苦的监狱里的人，该死，那些忘记我在那里的人。当伯爵再经过加泰兰村的时候，伯爵撇转头去，他把他的头埋在大衣里，轻声呼唤着一个女人的名字。已经胜利完成了任务，他已两次克服了他的怀疑。他用一种温柔的、几乎近于爱恋的声音所呼唤的那个名字是海蒂。上岸以后，伯爵便转向坟场走去，相信在那儿一定可以找到莫莱尔。10年以前，伯爵也曾前进地想去找出一座坟墓，但只是枉费了一番心思。他带着1000万钱财回法国去的他，却不能找到他那饿死的父亲的坟墓。老莫莱尔的确曾在那个地点插过一个十字架，但十字架早已倒了，掘坟的人已经把它烧毁，像他处置坟场里所有那些腐朽的木头十字架一样。那可敬的商人就比较幸运了，他是在他儿女的怀抱里去世的，他的儿女们把他埋在先他2年逝世的妻子的身边。两大块大理石上刻着他们的名字，竖在一片小坟地的两边，四周围着栏杆，种着4棵柏树。莫莱尔正靠在一棵柏树上，两眼机械地盯着坟墓。他的悲哀是这样的深切，以致他几乎失去了知觉。马西米兰·莫莱尔，伯爵说，你不应该望着坟墓，而应该望着那儿。伯爵指着天上。莫莱尔说，死者是无所不在的。当我们离开巴黎的时候，你自己不是曾这样告诉过我吗？马西米兰·莫莱尔，伯爵说，你在途中要求我让你在马赛住几天，你现在还那样希望吗？哦，我没有什么希望，伯爵，我只是想我在这里可以比别处少痛苦一点，那也好，因为我必须离开你了，但我还带着你的诺言呢，是不是？好，伯爵，我会忘记的。 不，你不会忘记的，莫莱尔，因为你是一个有信用的人，因为你曾经发过誓，而且快要重发一遍了。 好，伯爵，可怜可怜我吧，我是这样的不幸。 我知道有一个人比你更不幸得多，莫莱尔。 不可能的。 啊，基督山伯爵说，